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持续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白天本市仍是高温闷热天气，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并且注意节水节电。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4到32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这是一部罕见的人体构造散文，带你看见医生眼中的人体微宇宙，还有那些我们天天使用却一知半解的身体内部运作秘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主讲人本书译者马向涛先生，长期从事外科肿瘤学临床与基础研究。在马向涛的微博当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科医生，不仅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并且还具有深厚的文学与艺术功底。他曾经从事过儿科、产科与内科、老年科专业，接受过骨科与神经外科的培训。临床实践不仅要了解人体结构与患者资料，更要鼓足勇气去探索生命的未知。现在就让这本书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人体世界，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是81建军节，在这儿要首先问候所有的军人朋友，祝你们节日快乐。那刚才呢，大家听到了啊，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认识身体》。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就坐在我的对面，首先来介绍他，马向涛先生，您好。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刘莎好。 今天81建军节。 非常荣幸，因为我的岳父岳母都是资深的军人，所以我今天在来的路上也特意向他们发出了祝福的微信。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在认识身体之前啊，我们首先带给大家一条书讯。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带给大家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父亲》，还原真实的开国上将许世友，来自中信出版集团。这本书呢是许世友的女儿啊华山写的。这本书从女儿的视角审视了集开国将领和严父孝子于一身的许世友，用平实而且生动的语言重新讲述了毛泽东的得力干将许司令的传奇的人生和家庭生活。 书中从许世友将军的一生经历，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胜利的光辉历史。对许世友将军的书写，也恰恰地反映了那些革命英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系人民、一心向党的高尚品质。在这本书当中啊，许世友的女儿华山说到了，父亲给我留下很多回忆，将伴随我的终身，而且在后来的岁月当中显示出独特的光辉，沉淀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一发鼓励着我，鼓舞着我。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或是父亲亲口讲述的，都是真实的生命点滴，将留给今人和后人无尽的回响。好，也再次啊，祝所有的军人朋友节日快乐。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回到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虽然它不是一本大部头的书，但是绝对是我们人生当中啊大部头的一个内容，认识身体。马向涛先生，谈到认识身体这本书啊，是不是先给我们听众朋友啊，这是一个惯例，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其实看书名认识身体这样的书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去翻一翻的话，所以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吸引了啊你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专职的啊专业人士，给这本书做了很多的推荐，然后呢也特别喜爱这本书，然后还要透露一小的秘密啊，他跟别人说这是一本好书，并不是因为我翻译的，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写的太好了。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介 啊。好，谢谢刘莎。首先呢，认识身体这本书呢，它是一位英国全科医生的作品，但是呢它能够把原来我们认为非常枯燥的我们的人体的解剖学知识，通过文学以艺术的手法来勾勒出来，然后为我们所有的读者展现出一幅美丽的风景，我觉得这是难得的一部医学叙事人文作品。同时呢，弗朗西斯医生呢在书中呢也把我们最常见的或者我们原来最纠结的医患关系呢展现得非常惟妙惟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能够为之奋斗或者为之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嗯，能够进入到马向涛先生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我为什么说这样的一本书得到了他的推荐啊？我认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咱先不说他写的好不好，至少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信马向涛先生。 谢谢谢谢谢谢。 马向涛呢，他呢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博士，学医的博士啊。然后他长期是从事外科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还翻译了前一段时间啊中信出版集团大热的《基因传》，然后还有很多的书，我们就不一一的赘述了。那是这本《认识身体》是其中的一本，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翻《基因传》的时候，你也没有对《基因传》的作者有那么高的评价，对不对？ 我怎么说呢，换一种说法吧，因为基因传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它是从微观角度来探索我们的生命的起源，但是认识身体呢是在从宏观角度来告诉我们人体的组成，所以呢他们一个从微观一个从宏观呢相得益彰。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啊，前面我也谈到了，在马向涛的微博里面写了一段话，除了在前面我们听到的片花里面的一些内容以外啊，他还这样的说了弗朗西斯医生。他说弗朗西斯医生呢以随队医生的身份参加过极地探险，并且曾经在非洲与印度乡村的诊所工作，而正是这些丰富的临床经历让他对人体的奥秘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同样也会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行医的过程就像踏上了漫长的旅途，而患者的灵与肉则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那接下来从这位弗朗西斯医生开始跟大家说起。 弗朗西斯医生呢，实际上他的年龄呢还要年轻一些，但是呢他的兴趣非常广泛，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旅行，同时呢他也把他的医术呢为很多在基层甚至在一些贫困地区的百姓呢服务。我曾经跟弗朗西斯医生沟通过，他曾经在中国待过3个月，而且呢走遍了中国的大 江南北，所以我实际上对他的这种经历呢非常的佩服。同时呢，他能够把自己行医的经历融合到自己对于生活的热爱之中，我觉得就更彰显了一种就是他以一种医者仁心的身份对于生命的一种呵护和追求。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把医患关系有了一些他自己的感受融入到书当中。而且刚才马向涛也说到了医者仁心这四个字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特别难。我们来回顾一下，平常我们大家去了一家医院，咱不能说您去一个这假冒伪劣的医院啊，如果您去了一家正规的医院啊，有一个正规的这个医生接待您的话，大家注意没有，通常马向涛，你是做过临床医生对吧？你那时候是挂专家号还是普通号？ 专家号普通号我都看过。 你都看过吧。我知道啊，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医生啊，咱们不说普通号，咱们说专家号，即便是在专家号的情况下，一个上午，他们上午叫上午的门诊，但是他们实际上从早晨起来八点钟左右开始出门诊，有的时候会早一些，到下午三四点钟门诊。大家注意，是上午的门诊还没有出完，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80个号。大家再注意一下时间啊，我刚才说到这一段时间，从上午八点钟到下午三点钟，那么中间没有医生吃饭的时间，他们会就是特别少的喝水，因为要喝水多了，你去出去打水对吧？马先生在回忆他当时的出诊的这个经历，然后还尽量的出去打水还不说，还要去洗手间，他们尽量的少喝水少去洗手间，因为后面那么多的病人在等着，所以分配给每一个患者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少的，所以患者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医生其实解答不了，所以很多患者会说，你这马医生，你看我排了一上午的队，我从上午八点钟就等你，等到下午两点，你居然五分钟就给我打发了，你是个什么样的医生啊？ 我相信呢，像刚才刘莎说到这种情况呢，随着我们推进的分级诊疗的改革都在逐渐得到改善。为什么我专门特别强调Francis 医生呢是一位全科医生。全科医生呢实际上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而更多的以前的话，我们的就是全国人民看协和这种状况，随着我们的分级诊疗，随着我们社区医生，就像弗朗西斯医生， 不仅仅是全民医生看协和，全民医生看三甲 啊。但是我想是这样，因为国家从宏观层面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在很多层面上已经有多处的举措，相信呢，会随着这种全科制度的普及呢，会让更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弗朗西斯医生这样的礼遇，这是我的理想。 这也是很多的医务工作者共同的理想，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学医，有更多的人喜爱医生这个职业，最后能够走上这个岗位。 对啊，因为为什么要学医呢？所以呢，希望认识人体能够成为他们人生启迪的一步敲门砖。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也说到了这本书的特色。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以外啊，作为一位专业人员啊，你觉得这一本书认识人体它还有着什么样的特色？而且据我所知，这本书得到了很多的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喜爱，是什么原因呢？医学书太多了，你们远远可以看专业书，为什么看了这样的一本给普通人看的书呢？ 正因为是专业书太晦涩了，所以我们要有一部医学科普作品，然后来大众来接受。首先呢，我可以说的稍微远一点，在古希腊呢，在阿波罗神庙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认识你自己，而我想呢，把它用在这块，认识你自己的前提是认识你自己的身体。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器官，我们了解自己的从何而生，向何而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掌握自己的命运，才好更好的努力来奋斗。 在这本书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嘉文医生，让人体解剖知识不再高冷，让医学史和神话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一部罕见的人体构造散文，带你看见医生眼中的人体微宇宙，还有那些我们天天使用却一知半解的身体的秘密。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 与您相伴。 这是一部罕见的人体构造散文，带你看见医生眼中的人体微宇宙，还有那些我们天天使用却一知半解的身体内部运作秘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主讲人本书译者马向涛先生，长期从事外科肿瘤学临床与基础研究。在马向涛的微博当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科医生，不仅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并且还具有深厚的文学与艺术功底。他曾经从事过儿科、产科与内科、老年科专业，接受过骨科与神经外科的培训。临床实践不仅要了解人体结构与患者资料，更要鼓足勇气去探索生命的未知。现在就让这本书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人体世界，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啊，马向涛先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本书。刚才特别说到了这本书呢是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啊，而且也说到了为什么专业人士有那么多的专业书，以外他们还看了这样的一本书。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一个架构，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特别特别清楚了。这本书的第一章呢是大脑，第二章是头部，第三章是胸部，第四章呢是上肢，第五章腹部，第六章盆腔，第七章下肢。大家感受到了没有，这是从头到脚把我们的身体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而平常我们可能介绍的很多的医学书籍都是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马先生别乐，对不对？我说的没错吧？都是经常是这样。 从专业角度来说嘛，一定要严谨一些。 而且医学书上基本上都是这么划分的， 所以普通读者不会去看医学书。 所以有的时候吧，也有很多的普通的人去医院，他说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胃疼，然后我这个肝脏有问题，我老觉得肝疼，气得我肝直疼。说到医院，哎，没有看胃和看肝的，我看什么呀？后来问了前面导医台跟他说了，说你去看消化内科，因为这一串跟消化有关，所以你要去看消化科。 所以我们需要在之前呢，为我们的普罗大众呢进行科普。如果从这本书中，我相信大家会汲取很多知识。 哎，刚才既然说到了这样的几个划分，那么马先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你认为啊，他这样的一个划分是不是特别适合普通人的阅读？ 首先呢，这本书从结构来说呢，是非常言简意赅，因为呢，大家呢很容易就是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呢，找到自己想要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肝疼啊，然后像这种，包括头疼脚疼，这里边几乎都有涉及。 对。 但是呢，作为一本书的，它的精彩之处呢，不在于大而全，在于它的就是以故事和以它的文学和艺术性，来诠释了医学这个看似冰冷、看似很严肃的一门学科。我觉得这是方先生医生的高明之处。 您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啊，大家注意啊，马向涛不仅是夸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是一个好医生，接着又夸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是一个好作者，写得特别好。这书的内容，他即便不写医学书，您的意思是他写小说也能畅销是吗？ 他实际上 Francis 医生最早获奖的作品并不是医学相关作品，而是他在南极的一次就是跟着极地探险的之旅那部书呢是最早获得了苏格兰国家图书奖。 说到了极地探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极地啊，这个随队医生他们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可和在咱们平常你在中国、在美国、在加拿大处理的不太一样，因为那儿的天地条件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不是事儿的事儿，到那儿可真是事儿。 对，所以 Francis 医生在里边专门提到，他在赴南极之前，到了一家平战结合的医院，专门学习了几个月。就是要学习掌握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如何独立开展诊疗技术。 不过也说到了，到南极去或者北极治病有一好处，不用特别担心感染，因为那儿细菌特别少，是不是？ 也不用担心医疗纠纷，因为除了他一个大夫没有别人了。 所以呢，他正是用着这样的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以前闻所未闻啊，或者是都没有想到的这样的有趣的经历，让大家了解了他写作的那一面。不过他确实去的是一个挺有趣的地方。他如果马医生把你放到南极，是不是你也或者放到北极，你觉得你能适应那儿特别严酷的环境吗？因为低温其实人有的时候 你别看在高温的环境能感染，能有医患纠纷，但是低温有的时候可能那些生命体征就要重新去认识那些数据了。 我想在现在的社会上，远在天边的话，不用在乎硬件，可能在乎的是一种孤独。所以我想在那种条件下，只要能给我开通北京故事广播，我就可以在那块继续下去。 好，等什么时候你去了以后，咱们一定要做连线，然后 直播。 没问题，只要你能坚持， 没问题，我 一定 找几个企鹅宝宝在这陪着你。 你去的是南极 啊？没问题，北极北极熊。 对，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弗朗西斯医生呢，他不仅仅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就是说从医学的角度能够把这些事儿给大家说清楚了，而且呢能够用一种特别有趣儿的，或者说更能够让普通人接受的这样的艺术的写作方法，让大家接触到人体。谈到人体，很多朋友，你有没有印象，小的时候去自然博物馆，那是很多的小学生啊第一次真正的认识到人体 啊。那就是我的主场啊，因为我小时候家住那很近， 是吧、 啊、 然后很多小同学看完那个展览以后回来就说啊，包括历史博物馆，因为第一次看到胚胎嘛，看到人怎么一步一步的从小胚胎变成小婴儿出生，然后结果很多小朋友都害怕，最后做噩梦 啊。没有，上个月我刚带我女儿去看完了那个人体展览，而且下个就在这个月呢，我们也要去自然博物馆，然后就结合这本书呢现场做一个讲解、 嗯、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等于是我时隔几十年之后，我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面对小孩子的成年人，然后我要用一种医生的角度或者一种艺术的语言来把这些专业知识来告诉他们。 我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说到了啊这样的一段经历，很多朋友在小朋友的时候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这并不是一段特别好的经历，因为没有人讲解，所以给他们的感觉就是恐惧，因为一段一段的人体的器官，或者一节一节一部分一部分的人体器官没有一个很好的讲授，大家其实从心理上会是排斥的。可是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啊，他把所有的知识都融入到一个一个的场景当中，比如他上课的时候，或者比如他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他比如在病房看病人的时候，而这些医学知识绝对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告诉你把人体拉开，然后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我们医学生在上解剖课的时候应该做的。但是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在这本书的眼睛这一章里边，其实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大文豪博尔赫斯的故事。但是看到了 Francis 医生描述之后呢，才知道这位著名的阿根廷文豪呢，原来也是一个盲人，尤其是在他失明之后，才创作出了许多不朽之作。在复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有时候经常会闭上双眼，我去体会到底一个盲人他的黑暗世界是什么，尤其是在这种中英文的这种转换之间，我的思绪也在穿越。其中呢还有一位就是英国的文学大师约翰伯格，他还在世，他呢自己也是白内障患者，所以他也是体会过这种失明的痛苦，在他的笔下呢也有很多的对于色彩的转换的认识，而这对我们以前当医生来说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因为很难这个医生会得某一种病，然后呢再化身回来，在医患之间来回穿越，所以从这种文字作品中呢，我们能得到一种升华，这种升华呢是对于患者的一种共情，我相信会对于医生和患者之间都可以增进相互的了解和理解。 刚才我们说到了，您也特别谈到了很多的您的同行喜欢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已经上市了有一段时间了，普通人的感受，或者说一些不是学医的人，没有接触过医生的这样的人，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你有了解吗？因为我知道您也做了一些活动，是不是？ 是这样，他们都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因为首先这本书的封面非常的震撼，因为它是咱们看到的人体骨架啊，而且这也是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封面，所以呢这个题目呢认识身体，虽然刚才像刘莎讲到的有很多书的名字都是这样， 对、啊、 但是我想是这样，这种认识身体它后面带来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德尔菲神谕，就是认识你自己，我把这两个划等号，像认识你自己先认识你的身体。 刚才马向涛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想不仅仅大家能够从这本书的封皮能够感受到，其实如果你打开这本书，很多朋友都会认为这是一本医学书，没错的，这就是一本医学书，但是如果你看这里面的那些插图，有的当然是医学的，比如说是有大脑的解剖图，会有我们的肌肉的解剖图，但是这本书里面也会出现比如说 这幅木刻的原作者已经无从考证，最早呢是见于大众气象学等等的一些作品当中，有一些其实也和我们大家普通人认识那种啊医学解剖的图像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还有比如大脑与松果体的示意图，摘自笛卡尔的神经系统。那么即便是这样的一幅神经示意图啊，因为它我觉得这些，我开始以为啊这些图是单独为这本书配的图，但后来发现啊它是从不同的这样的著作当中去挑选的。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真的是一个跨界的人，给我这样的感受。 Francis 医生首先是个文青，我觉得可能学医会耽误他的发挥，但是呢好在呢他把医学文学和艺术运用得非常好，所以呢学医对他来说呢不仅不是负担，而且在其中的前言中也提到也是他的作为一项工作，而他的业余时间呢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些文字来享受。同时呢刚才像刘莎说的那样，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的艺术作品，包括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我们平时看到的话它只是一幅作品，但是呢在弗朗西斯医生的笔下呢，他把每个人的人物的表情以及出现这些表情导致我们哪块的比如说面部神经啊或者面部肌肉的运动啊描写的惟妙惟肖。我曾经跟我的父亲开玩笑，因为我的父亲呢曾经在几十年前得过一次面瘫，我对他说呢这本书我送给你，因为其中有一章就专门提到了你面瘫的原因。 叫麻痹之美，对吧？ 对， 麻痹之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它换上新装，找到方向，几个你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这是一部罕见的人体构造散文，带你看见医生眼中的人体微宇宙，还有那些我们天天使用却一知半解的身体内部运作秘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主讲人本书译者马向涛先生，长期从事外科肿瘤学临床与基础研究。在马向涛的微博当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科医生，不仅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并且还具有深厚的文学与艺术功底。他曾经从事过儿科、产科与内科、老年科专业，接受过骨科与神经外科的培训。临床实践不仅要了解人体结构与患者资料，更要鼓足勇气去探索生命的未知。现在就让这本书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人体世界，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然后主讲人已经说过多次了，大家也听到了，马向涛医生。马医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您是这本书的译者，然后您也译了很多的这样的应该是和医学有关的这个著作啊。前面您也说到了，这本书呢是得到了医学工作者的喜爱，然后普通人呢其实对这本书呢也是特别有感受的，说了您家里面的亲友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啊，如果非要让您排队的话啊，您认为基因传写得好还是这本认识身体写得好？虽然前面您说了一个是从从外从框架，一个是从细节，但是可能很，我说的是普通读者啊，如果是普通读者阅读起来，这本书其实比基因传薄得多，阅读起来呢也更加的 感受会非常好， 对吧？也会更加的通俗。其实我个人更觉得这是身体啊，基因传也是一本挺好的书，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您想看基因传的话，它是一本厚的书，你得准备足够长的时间。 首先是这样啊，因为基因传代表了前沿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所以它的作用呢，不言而喻。但是认识身体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最普通的家常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去生病、去看病，啊，因为虽然基因我们可能看不见、摸不到，但是这种看病或者就诊的一种感受，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箩筐来。 刚才为什么特意说了一下基因传呢？因为同样啊，都是马向涛先生翻译的书。那么当时我看基因传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我感受是啊，我会知道我之前是什么样，将来也许会变成什么样，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得了病的话我会怎么办。因为 所以让这本书让你回到现实。 对，这本书就是让我回到现实。而且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我作为普通人，从来和医学除了在节目当中和医生有过接触做节目，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有过医学方面的学习。不过这本书它吸引了我，为什么吸引我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些话吧。就在这本书的153页，其实可能看别的内容啊，对我的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或者这几页的时候，我的感受太深了。我跟大家来跳着分享啊，因为书特别特别的，虽然书不是像金传那么厚，但书中的内容也特别长，我就挑那些普通人和我这样的普通人啊一样的普通人，我们会有感受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样的一段，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肝脏当中储存血量的多少代表着生命力的强弱，如果切开肝脏时没有什么出血，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也就 走到了终点。普罗米修斯是近东神话中的人物，而他的肝脏是全身唯一具有再生功能的器官。由于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盗取火种带给人类，因此被铁链锁在岩石上，并且任由神鹰来啄食肝脏。同时，这里正是普罗米修斯的生命之源所在。尽管他的肝脏每天会奇迹般的复原，但是这只会令他遭受长久的折磨。利用肝脏占卜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地中海沿岸与近东地区，罗马历史学家也曾经在书中写道，北欧人将奴隶作为祭祀用品，通过观察内脏跳动来预测未来，并且还会在仪式结束之后分食祭品。白雪公主的故事最早见于1812年版的格林童话，尽管她的故事内容并不涉及用肝脏来占卜未来，但是在书中却描写了一副具有神奇法力的魔镜，而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巴比伦国王迫切的需要从神灵印象当中得到答案。在原著的第一版当中，当白雪公主年仅7岁的时候，她的美貌已经超越了身为王后的继母，因此每当王后看到白雪公主的时候，她就会忌火中烧，而且怀恨在心。王后让猎人把白雪公主带走并且除掉，然后将她的肺和肝带回来交差。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后选择了肺和肝作为夜明正身的凭据，而按照常人的理解，他应该是亲眼看到了白雪公主的头颅、心脏，甚至是尸体才会放心。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这几段话啊，我想应该真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有格林童话，小的时候大家应该绝大部分都看过吧，然后还说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虽然不是大家都看过原文，但是他的作品多多少少也会有理解吧，然后还说到了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普罗米修斯。而大家想啊，这是这本书的作者弗朗西斯医生他讲的肝脏当中的一部分。我其实看别的啊都不像看这些段这么有感受，就是我发现看别的我看不懂，真的有好多地方看不懂但看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我熟悉的内容都回来了 这本书的吸引人之处呢，也就是把我们以前很多的故事呢耳熟能详的小时候的一些包括神话包括传说呢都穿插在一起，会引起我们在一起同频共振。刚才实际上流沙讲到的这些呢，实际上是人类呢从古代就对人体器官有一种崇拜啊。但是呢刚才讲到的这个 崇拜的都是肝脏，为什么 不光是肝脏啊，它对人体器官还有很多崇拜，当然我们不能讲的太惊悚了就事论事来说呢就是咱们看到的白雪公主的版本跟这个原始版本已经做了很大的改良，已经去掉了很多让大家感到可能不舒服的地方，让它会变得更美好或者更适合我们的孩子来听。但实际呢它的原始版本呢的确是这样描写，而且呢就说明了当时的人类呢对于这个人体的器官可能聚焦的肝脏这个人体最大的器官上呢是有一种神秘的一种崇拜在里面。 不过肝脏真的是非常神奇啊！马医生，你还记得吗？前几年有一位叫奔跑吧妈妈，她呢，因为她太胖，然后她就减肥，然后她减为什么减肥呢？她是要把她的一半的 肝 脏 做肝移植、 对，捐给她的孩子做肝移植。 肝脏有强大的再生功能，这没问题。 所以普罗米修斯啊， 所以古人很有观察力。 对，所以你还记得吗？就是古希腊、古雅典、古希腊，然后古罗马，他们当时也有那些医生。当然现在啊，咱们看他们很多的医术，比如他们用的什么有毒的药品，咱现在肯定不能给人用了。不过他们确实也是基于研究过人体之后才得出的那些结论。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几千年前，可能会大家就觉得他们会非常粗糙，但是在当时的年代下在科学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是一代名医了。 一代名医，没错没错。其实达芬奇也是一代名医，他会解剖。 达芬奇呢他的 title 比较多，好像呢并没有给他冠予医生这个角色。 你觉得不觉得如果骨折的话让他治能治好？ 没有，因为咱们首先讲解剖是对逝者，而医生我们要是对的是生者。 所以我觉得这有一大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明白了，如果要是活人骨折的话，他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处理。 因为在中世纪当时呢，教廷呢是对于解剖呢是禁止的，所以实际上是达芬奇呢在当时呢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或者是违反教廷的禁令，但是呢也成就了这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在这本书当中啊，有一个小的特点，除了刚才我说到的啊，是从头到尾从头到脚给大家把身体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做了讲解以外啊，还有在每一章开始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段话语，比如说在这本书的序言它当中是有这样的两行字，如果人体是由土、水、风与火构成的，那么世间万物也不过如此，如果人体内流淌着血液，那么它也会像海洋一样潮起潮落。这两句话的作者是利奥纳多·达芬奇。 实际上古人呢他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他把人呢作为世间的非常沧海一粟，他呢在相比较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宏观和微观的比较。我觉得这也是Francis 医生呢在这本书里边对于前人的工作呢有一个现代的一个诠释。 我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这本书，除了刚才跟大家说到的童年看的那些童话都回来以外啊，其实它是用另外的一种我不太熟悉的啊那样的描写医学领域的文字和那样的一种题材啊，让我接触医学。就比如前面刚才马医生就说到了啊，面部麻痹之美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麻痹之美也一样啊，有两一行半的这样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由于人们容易被花容月貌吸引，因此会去探寻美丽的缘由，而其中的奥秘更是令人魂萦梦牵。这段话来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让你读了一段以后就会有一个跳跃，让你读了一段以后就会有一个跳跃，不会，我觉得这本书不会让我总深陷恐惧当中。解剖学对于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挺可怕的。 这个Francis 医生的高明之处就是把一个冷冰冰的科学呢变成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文学与艺术作品，我觉得这个是常人或者以前我们在作品里边极少能够看到的。 嗯， 同时呢他在每一章的篇首所引用的名言往往对这一章呢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同时呢也是我在体会过程中可以说花费时间最长的，可能就这么一句话，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来把这句话呢能够在短短的二三十个字之内能够诠释整个一章的意义 啊。原来你的文学功底 不敢， 所以让你翻这两段话的时候这么费劲。 不敢谈不上什么文学功底，我觉得是一种体会，因为我是要站在一位医生的角度来体会他为什么会写下这句话。所以呢无论是在基因传也好还是在认识身体也好，我会经常穿越到两位医生作者脑海中来模仿他们的思维，甚至模仿他们的动作，我想这样的话才能更契合他们的原意。 哎，既然您刚才提到了经常会进入到他们的思想当中啊，就其实也是感受他们的一些操作，你认为弗朗伊斯医生的医术怎么样啊？ 在中国他只能算个小大夫，但是呢他对于整个医学科普的贡献我相信他是一位巨人。 为什么在中国他算一位小大夫呢？要强调一下中国很多医生的医术太精湛了，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人。 我们更需要带有温度的专家。 说一句特别公正的话啊，既不是偏向医生，也不是偏向这个患者。有温度的医生也需要一个环境的培育，希望医生能够有温度，也希望这个环境让医生能够更有温度。 我想双方一起努力吧。 还有一点啊，有很多的患者在看病的时候，他们习惯说我都已经挂了专家号了，都已经打到马向涛医生了，你还说你治不好我这病，你成心的是吗？ 人们现在随着各方面生活水平提高呢，对于自己的健康的要求已经有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还是要能够看到终点的，有很多的疾病呢还不可能做到我们手到病除。 当然了，随着各个方面包括基因科技啊，包括我们其他领域的发展，我相信呢人类的寿命呢会越来越延长，但是呢这种长生不老呢在我们目前呢还只是一个我们仰望的星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脚踏实地，通过我们认识身体，让我们的能够追求的美好的梦想能够更加现实。 这是一部罕见的人体构造散文，带你看见医生眼中的人体微宇宙，还有那些我们天天使用却一知半解的身体内部运作秘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主讲人本书译者马向涛先生，长期从事外科肿瘤学临床与基础研究。在马向涛的微博当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科医生，不仅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并且还具有深厚的文学与艺术功底。他曾经从事过儿科、产科与内科、老年科专业，接受过骨科与神经外科的培训。临床实践不仅要了解人体结构与患者资料，更要鼓足勇气去探索生命的未知。现在就让这本书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人体世界，认识身体，探秘人体微宇宙，欢迎收听。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啊，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是一本特别跨界的书，这是一本特别能够让普通的读者啊唤起熟悉感的书，这也是一本啊像马向涛他们这样的医学人士喜爱的书籍。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刚才说到了有达芬奇，然后还有最后的晚餐。那么最后的晚餐这个内容在哪儿呢？我也告诉大家，就是讲面部麻痹之美的时候就说到了啊，当时达芬奇为什么把那最后的晚餐画那么好呢？就是因为他解剖过人体，他知道哪块有肌肉，哪块应该用力气，对吧？你别笑，你把这样的一个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他的艺术家的一切是来源于生活。 可是要是别的医生画画能画得像达芬奇那样吗？ 很少，医生里边有的非常优秀的，他们的绘画和他们的文字非常好，但是我不是。 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推荐，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听过我们前一段时间啊，有一本书，是谈北极的，那本书的作者他原来也是一位医生，然后是中医，他的那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水粉画的画作，比如地图啊，还有北极那些动物啊、植物的那些画作都是他自己画的，所以我发现医生真的是很多才多艺的，很多医生都很多才多艺。虽然马先生没有在达芬奇这方面的领域的，比如绘画的这方面的能力，但是他翻译的书挺好看，真的挺好看。大家在看医学部分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严谨，在看和艺术有关的内容也会觉得这个文字啊是非常流畅的，是一下能够把你带回童年记忆的那个内容，而且他还特别严谨。刚才我在给大家分享关于白雪公主的这个童话的时候，特别说到的是哪一版本，是原著就这么严谨，还是 原著应该是德文，我没看过。 原著是 1812年， 然后把是哪一版本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也跟大家做了介绍，因为确实就像前面马先生说到的，很多的内容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特别美好的童年的童话，那都是改写过的，也可能他们原本是，比如说是恶毒的这样的兄弟之间的残杀，或者父子之间的残杀，或者父女之间的残杀，或者是同类之间的杀戮所改编的，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有原型嘛。 我想是这样，书籍呢作为文字的载体呢，我们传递的是正能量，我相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参与到医学知识的科普中。如果它还是充斥着一些原始的一些文字的话，可能会让很多人呢望而却步。 看这本书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啊，并不是说这本书的作者从头到脚把我们的身体介绍过之后，大家都能够根据我们的身体啊，我今天病了我该吃什么药，我明天该怎么去处理我这个身体，而是让大家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梳理。注意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认识身体，而不是说您照这本书给自己治病。 认识身体呢，它是作为一部呢启迪作品。我们虽然跨入了这扇重庙之门，但是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呢还是交给我们的专业人员，我相信这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 刚才呢我说到了这本书里面特别吸引我的内容是关于肝脏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内容啊，就要请 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来分享一下啊，你对这本书里面非常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我当然知道这本书你所有都感兴趣，可是呢时间有限，如果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你愿意和大家分享哪一部分的内容呢？ 实际上在这本书里边还提到了一章呢，就是关于肾脏这章呢，它是涉及到人体的器官移植。 嗯， 而我在这章呢也是学到了很多，我把这章呢也是冠一个副标题叫悲词后离。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当地的政府呢，为了纪念这些，非常勇敢的为器官移植工作提供器官的供者嘛，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博物馆，而且我也在网上找过相关的资料，他们用了很多的艺术创作来为这逝者或者生者呢，等于是诠释了一幅非常。活灵活现的这么一个场景，让所有的人呢能够到这里边来凭吊他们，同时呢也是为了激励后人，为了这项无私的移植的捐助能够做出榜样和行动。 刚才我们说到了肾脏啊，这一章也说到了肾脏移植。马医生，你有没有一种感受？虽然前面我们说到了肝脏是我们人体的器官当中啊体积最大的，也是再生能力非常强的，可如果把时间倒退回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大家谈到的器官移植可能首先就是肾脏移植，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肝脏移植的大家的了解的程度比肾脏移植的了解程度相差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呢？ 肾脏移植相对来说更成熟，因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得到普及了，而肝脏移植呢在中国呢可能也就是这二十多年的事情。 为什么功能那么强大的这个肾脏反而没有肝脏这个功能强大的肝脏反而没有肾脏移植那么普及和成熟呢？ 它的解剖结构也不一样，相对来说肾脏的解剖结构比较简单啊，肾动静脉输尿管啊，三个管道处理完就好了啊。肝脏有大量的周围的很多的胆道，有很多血管门静脉需要处理。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肝脏移植是像肾脏是移植整个的话，它就容易了。问题现在很多的肝脏移植不是移植整个的，是部分的，对吧？ 希望有一天再生医学或者其他的综合医学的发展能够替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供者这种移植啊，包括从动物身上我们获取一些器官。 既然说到了肾脏啊，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其实对肾脏的了解，或者说我们对肾脏的特别普及，就是因为肾五肾六的原因。 现在都肾几了，都 肾叉了， 肾八肾九了， 已经都肾十了 所以跟我们大家来做点小小的医学常识吧。肾脏到底是我们的人体的一个什么样的器官，为什么在这一章当中啊其实用了很重要的一个篇幅，除了写肾脏移植以外，还用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肾脏。 其实肾脏啊，因为大家体内正常人体内有两个肾脏啊，它呢是对于过滤我们中血中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废物，然后呢大家可以很容易注意到，我们需要喝水呢需要排尿啊，排尿的话，然后呢这是每天的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排出那点尿就是我们体内这种仅有的用原料，实际上它在体内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循环过程。 说到了肾脏，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啊，是肝脏也是过滤的，但是 肝脏是一个最大的解毒器官。 对，解毒器官，那肾脏是过滤的，如果它出现了问题的话，等于你想你身体的废物啊本来应该是排出到体外的，现在回到身体里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啊？ 到最严重的时候就出现肾功能衰竭，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尿毒症。 得到什么程度？ 我们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指标，包括肌酐啊，尿素氮啊，我想这些呢可能大家有很多患者可能正在接受透析治疗或者接受过肾移植手术，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一点都不陌生。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大致的分享了这本书的内容，也谈到了这本书的特色，还谈到了作为普通人还有作为专业医生啊看这本书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马向涛特别想请你跟普通人说一说，如果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看完这本书，你作为专业医生希望大家了解什么样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看朋友圈这些鸡汤式的软文，然后呢还是应该通过正常途径要了解权威的医学的人士对于人体以及我们的健康知识的一些分享。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任务，我现在还不是说对外，可能首先在我的家里要跟我的父母来解释这些问题就足够我花上一段时间来辟谣了。所以呢欢迎呢大家呢 不要只是迷恋于我们手中的朋友圈，要有更多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现代的知识，我们权威的知识，从认识身体开始认识自己。 不仅仅是认识身体啊，我们需要权威的知识，需要真正的知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大家都需要去严谨的看待，并不是说不需要轻松娱乐，是你可以轻松娱乐，但你一定要把那当成轻松娱乐。但是真正遇到生死存亡的大事的时候，要正确的去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嗯，科普和愚昧有时候之间一步之遥。 感谢马祥涛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认识人体，探秘微宇宙》。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5758 5959，德国东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